来自李亚明和范晓萱一首雷鬼版的《放轻松》。这首歌不仅本身听起来很轻松，同时呢也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，也是一个旋律。在华语流行的领域，一旦出现了雷鬼元素，在翻拍的这种节奏一般都是为了制造轻松的氛围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然是一首这样的歌，是来自于蔡琴的《张三的歌》。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，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。

一眨眼，亿万年外的光年。我相信未来其实并不远，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，是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。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微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。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。莫比北极光，奇幻的语言，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。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。莫比北极光，传说的语言，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。橙黄绿蓝，五彩的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韶涵的《欧若拉》。在出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整个台湾乐坛都很喜欢在歌曲里面加入世界音乐的元素，比如刚才这首吧，本来就是一首非常标准的流行歌，如果是个按照这个旋律来判断的话，可是因为一些印度鼓的一个元素的加入，这种气势一下子变得比较的另类。我们继续来听到飞儿乐队，同样是一首出自那个时代的带着一点异域风情的歌，《你的微笑》。